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好，咁啊，講到咁興高采烈咧，原本就諗住做兩節，都做多節啦。咁啊，你 wing 咗未？ 多謝你先 ，wing 咗未？ wing 地啦。 頭先即係唔覺意出嚟，咁啊冇啊，大家呢支係58度嘅 茅台嚟嘅， 係咯， 都係茅 台，開始熱黃， 唔係茅台， 高粱啊， 高粱，高粱嚇。咁啊，唔應該 suppose 唔應該係飲呢只酒嘅。咁我哋飲下英國酒， 應該飲下英國酒，威士忌 啊，威士忌嚇，唔係嗰啲 Scotch 啊，即係嗰啲蘇格蘭威士忌。好啦，即係呢節咧，我諗都即係可以講下另外一個問題啦，就即係Jason 又是沒什麼機會、插入的，就是現在唱片風套的問題、現在呢就老實說沒 沒人買唱片的、唱片公司現在怎麼維持我都不知道， 你可能知道一點、但是呢沒了唱片之後呢有一個很大的後遺症，就是呢當年我們買那些、黑膠唱片的時候呢、唱片風套本身已經是一個即是可以收藏的东西， 是艺术来的啦， 艺术来的。咁又记得 跟你沟通的一些东西，咁、而在那个大的 graphic 范围里面呢、是跟你沟通的一些 东西。行唱片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数那些碟啊。 我私底下就跟 Ray 谈过这个问题，不怕应该再跟大家讲，因为这个现在连书碟都遇到这个问题。咁咧就唱片封套咧有幾好幾個咧，我自己就係因為個唱片封套而買嘅。咁其中一隻咧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咧一隻 ELP， 就係咧用一個浮世繪嘅一個日本畫。咁啊，我入邊啲歌我唔記得曬，我淨係記得封面。 深深俾個封面吸引。 而家個重點翻落嚟，就 Phil Collins 咯。 係啊。就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咁，即係你唔知係咩，我哋都幫唔到你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即係迪生好中意嘅 Pink Floyd，就因為 Dark Side 咁 咯。哦，佢個封面正咧， 唱片封套 都有，唱片封套都 有諗法。 唔係，佢係揾人做嘅，佢唔係籌咗，因為最近有一隻咧，其實係一個印度嘅好年青嘅畫家做嘅。就係嗰啲咁嘅好超現實嗰啲咁。 咁你都要識揾，又識得諗。 唔係你而家又 佢講之前令我諗嘅另外一對我都追捧嘅就係 Yes 啊。 哦， 所有封面都係超靚， 超靚 嘅，個鐘係流落嚟啊！ 咁有似呢個 Dali 嗰啲咁嘅嘢啊嘛，就係嗱，你即係去到 CD 咧，其實呢個咁嘅 Roger Dean 啊， 嗰啲咁嘅 Yes Package 已經做唔到啊！ 你冇咁大個畫面， 冇咁大畫面，即係冇咁大。而家就有一個即係 Retro 嘅潮流啦，即係反舊嘅潮流咧，就係出翻黑膠碟。係嚇，咁啊 ，Richard 嗱，你譬如話呢個 Package 呢個問題咧，即係喺你嚟講咧。呢啲唱片風套應該係點解會即係佢哋會出到呢啲咁有概念嘅嘢，可以做到啲唱片風套？ 因為佢有概念 咯。但香港做唔到喎。香港我就 答咗你啦。我因為佢哋有個概念咯。 我就未見過香港嘅唱片風套咧，係做到呢個水平出嚟。 咁 budget 問題咯。 第一睇 budget 問題。 我諗 佢真係個概念嘅拉，我覺得。 budget 係一樣嘢，但係講到概念問題。 香港有 budget 㗎。因為你見嘅有時，譬如你話你而家望，喂，你攞阿 Dali 嗰張畫嚟搞，你揾一揾邊個畫喎？咁呢個係呢個 budget 嘅問題咧。咁但係譬如本身佢想講俾你知個 message 咩嘢？ 同埋佢裡面嘅歌，好多時候，譬如你 Stereo 配合到， 係啦，冇錯。 Let's Apple 嗱 ，Let's Apple 嗰只碟你睇到個畫面幾靚啊！ 咁同埋你話，譬如好似你當年佢哋，譬如舉個例Let's Apple 佢未紅嘅時候，即係點解會走咗呢咁嘅人出嚟咧？咁呢啲全部講緊佢哋有諗法。之後去賺到錢，就唔係講緊有咗錢之後 有 就請人幫我諗掂佢嘛。嗱，譬如你好似對窩嗰個唱碟套咁樣，你基本上係格仔牆嚟嘅啫嘛。 唔係，另外一樣嘢，我相信佢哋本身背後個團隊又好強嘅。 係， 佢哋成個譬如 EMI 又好，當時嘅 Polydor 未叫 Polygram 啊，早期嗰啲啊，或者係 Decca 或者咧，佢哋背後個 graphic design team 可能係好強嘅。佢有冇資源去幫你將你嗰個？歌曲將你成個碟裏面嘅 theme 個概念搬出嚟， 但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同樂隊有要求， 一定啦，一定。 即係啲比較 pop 嘅樂隊咧，其實佢哋嘅就係賣靚仔啊，賣個唱碟花啲碌啊，同而家嘅普通嘅 或者唔係。不過咁，頭先你話就算靚仔，你 Duran Duran 啲封面都靚 嘅喎。咁有聽過嘛？ 好幾張個花式機 設計嘅城市啊嘛， 設計城市啊嘛。咁呢個設計嘅文化咧係點培養出嚟嘅？ 因為我教書中間轉咗做編輯噶嘛， 咁同埋我自己僆仔讀書，除咗玩 band 啦，我有修過美術嘅，所以對呢啲我好有感覺。八十年代，咁、我覺得就其實都係要自細培養嘅，即係等於我哋睇翻啊《醉夢英靈》呢出戲啦。五個僆仔，你僆仔嘅時候，頭先我哋咪後都有講啫。佢哋想打 band 時，佢哋老豆叫做咩？聽翻以前嘅。五六十年 啊，真系听住啊，听翻以前啲歌啊， 即系等于我哋要学毛不治，一定要学黄希之啊，唔知做乜嘢噶，但系学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嘅钢笔字靓咗嘅，咁呢啲就系一啲好经典嘅嘢，你真系要学。 但系你学写字开头，你都系临摹先， 系啊系啊， 同埋有趣，你提出就系嗱，佢听翻旧嘅，譬如 Frank Sinatra 啊 ，Ella Fitzgerald 啊，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哋练习紧点样用新发明嘅 synthesizer。你睇戏嘅时候，你都会见得到。點樣將 Frank Sinatra 變咗落去 synthesizer？ 點樣將 Ella Fitzgerald 變咗落 synthesizer？Ella Fitzgerald 咁都冇人知係邊個咧。咁但係呢，我諗咧應該不如整隻 Ella Fitzgerald 整啊，好啊，好啊。即係又一個問題啦。 整一隻 Frank Sinatra 都好啊。 你講越多啊，你音樂 越粗啊，你邊一個整 呢個？我開心 轉咗個美術節目，我哋啱啱結婚有個 Brussels 嘅美術節， 上個禮拜 完咗啦。 咁譬如話呢個即係咁嘅包裝或者 packaging 嘅問題咧，即係以你廣告界嚟講咧，即係其實係要有透過啲乜嘢嘅訓練先至去到嗰個水平。 首先我就唔再係廣告界噶啦，已經係咪轉咗係都係，不過就係即係對呢個市場推廣咧，我都做咗20年啦嚇。咁講起翻嚟，成樣嘢你頭先講到個包裝，頭先講嘅問題係咩話？ 簡單如一個， 即係話嗰幾個 album 個封面會咁吸引。 一個產品嘅包裝，一件服務嘅包裝。 其實個產品包裝最緊要係 reflect 到你嗰個產品嘅 personality。 嗱呢個我教書嗰陣我都講嘅，但係而家啲人唔明咩叫 personality 咧，就係你呢個咁嘅電話就有 personality。這個杯有沒有 personality 啦？ 因為現在教育就是吸舞嘛，即等於我們講緊 Pink Floyd The Wall， The Wall 的投訴就是投訴當年我們覺得英國很有創意，但是他們都要投訴英國的教育是吸舞啊，啤出來的東西，他們連這麼有創意的一個的地點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投訴，今時今日的香港基本上我們教育是全部失敗的，即係唔識得欣賞舊嘅經典，點會有新嘅經典出嚟咧？唔懂得懷舊，係唔會有新嘅潮流。 阿迪生講有兩個主要元素，第一樣嘢咧就係咧，佢首先俾一個空間你發揮先， 冇錯， 即係唔好你一出嚟就 Q 咗你先啦，係嘛？即係呢個世界冇 more dancer 嘅。咁你一冇嘅時候咧，你就 香港流行有嘛？ 我從來都流行，我讀書嗰年代流行摩登，就冇摩登就唔識讀書嘅大佬，係嘛？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即係你要兼收並蓄，即係反，即係唔好理嗰啲嘢係人哋嘅嘢，嗰啲嘢啱使或者係有用咧，你都要吸收。咁呢個係咪即係成個 marketing 或者做？ 我諗任何事都係 任何事都係咁喎，唔係真係 marketing 喎。 即係你由建築去到文藝，去到所有，譬如你就算做工廠，就算你整架木頭車，唔會。行得順 都有嘅樣嘅問題啦， 即 係 你唯有就叫鬼佬講嗰句嘢，你唔需要 reinvent the wheel 啊嘛，咁你都知道咩叫 wheel 先得噶，係咪先？ 咁呢個咧，其實就即係、就是、你睇呢部戲入邊咧，都唔多唔少會吸收得到嘅嚇。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 是、呢個係 shortcut to XXX 係 咪？ 你記得以前讀書叫 shortcut to XX， 你睇佢呢部戲咧就 shortcut to 1981 to 1990。 嗱，咁另外一個有趣近 and beyond 係啊，另外一個近期好有趣嘅現象咧，如果唔講咧，你又唔係多講。近期咧好多片係講英國嘅。 呢真係唔係好 覺，我唔係好覺喎。邊幾出咧 ？Invitation Game 啦， 即係你話霍金啊嗰啲啦 ，Stephen Hawking 啦，咁嚟緊一部 Express Fly 啦，就講英國嘅即係參加數學嘅。 數學嗰 啲嗱，呢啲片咧就唔係英國人拍嘅，好肯定啊，就英國有英國。但係咧，即係英國耷咗咁耐啦，由八十年代開始即係撲到啦，咁即係近年叫好翻少少，但係呢幾年又撲翻啊，有咁啊。其實英國文化即係佢硬淨嘅地方喺邊度咧？ 即係如果喺即係。我都是車比較熟啦，我覺得最即係等於車佢嗱，即係我哋做人有腰骨啦，車就係佢個底盤同埋個樣係點。咁我覺得英國譬如而家世界上最 top 嘅呢一個一級方程式嘅賽車，好多車隊嘅車架都嚟自英國。 車架， 車架，即係個 chassis 係點樣嚟嘅？就係英國幫英國嘅設計公司，英國喺方面咧做航天設計啊，做車嘅氣流設計好高端嘅，佢哋自己生產唔到，係俾錢佢，佢幫你設計成嚿，就好似做西裝咁啊，最強就賣成套嘢俾你。咁同埋英國嘅車咧，就一路個文化都係咧，佢哋好強就係佢唔一定識得做所有嘢，包括好似 Lotus， 大家都可能好中意 Lotus。Lotus 係冇自己 engine 嘅。佢淨係做個車架啫，將你個 Ford engine 擠落去。 我以為擺個 Rolls Royce 個 engine 落去添。 佢哋而家擺一個豐田 engine 落去。 哦，擺豐田 engine 落去， 一樣變咗個英國車。你問你服未？即係英國一個車架，即係我起間都俾你。其實入面所有個電器全部都係日本嘅。不過你唔知道日本仲覺得哇，英國嘅電器咁犀利嘅。唔係啊，其實入面佢個殼係英國嘅，入面所有嘢係日本。佢可以犀利到係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佢哋嘅最主流嘅嘢就係佢哋嘅設計嘅根底好強，咁變咗佢哋諗所有嘅創意咧，佢已經喺曬度。冇錢咩，咪攞你嘅嘢嚟咯。但係將佢兼收並蓄之後，佢生產一嚿嘢咧，就可以震驚全世界嘅。咁呢樣我覺得佢哋窮極爛船三分釘就可以形容而家英國。 係啊，咁呢部嘢都其實係英國佬設計。 係啊，英國佬佢首席設計師英國。 係啊 ，Jonathan Ives 係啊 ，Jonathan Ives。 咁你對譬如對英國個設計或者英國嗰個包裝或者你有咩睇法？ 其實英國一樣嘢特強喺設計方面咧，可能因為佢其實另一樣嘢就係佢喺 graphic 喺呢個 corporate identity 方面咧，好強嘅。因為點解咧？可能因為咧，覺得可能佢可能係早一路已經 develop corporate identity。你所睇到英國好多嘅，譬如 British Airways 嗰啲 graphic 嗰啲 corporate identity 啊，嗰啲整套嘢出嚟咧，喺呢一方面咧係特別強嘅，我覺得因為可能亦都因為佢哋一路以嚟，正如你所講啦，係有個 historically 佢哋對呢方面個底子好，對呢方面亦都即係變咗一路有個 history 咧 develop 落嚟咧，變咗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特別除咗你哋睇到即係你廣告嗰啲 creativity 可能好天馬行空，但係去到 corporate identity 咧，係可能係要一啲一步一步比較工整啲，一路好清楚清楚。而英國人咧就做到呢一樣嘢。 咁Ray 啦，你即係呢部片咧，即係唔多唔少有啲英國感情啦，你喺嗰度嘛。咁呢樣嘢本身有冇少少令到你即係買呢部片喺香港放嘅原因？ 呢個讀書啊嘛， 我諗呢個唔係一個 唔係最關鍵。 我諗個呢個影響唔大嘅，即係你純粹係佢本身令到你俾一個好好嘅觀賞過程，而令你去因為我哋自己做化學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電影，即係包括你而家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嘅 Kingsman 啊、Kingsman 啊、Imitation Game 啊呢啲，即係全部都好好嘅電影嚟嘅。咁而佢呢一個係一個你話係一個從事電影嘅角度望嘅話咧，佢唔係一個即係標籤咗嘅紀錄片 as such 嘅電影，佢係一個好能夠將一啲舊嘅片段加新嘅片段加舊嘅音樂同埋好嘅音樂剪輯出嚟嘅一個好嘅電影過程。咁而呢個我諗係最大嘅成就。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佢係英國，所以我去買佢嘅話咧，即係咁其實即係英國其實都好大嘅產量。咁而你話。你只不過咧喺你觀賞嘅過程裏面嘅話咧，你會見到一啲你更加熟悉嘅嘢。 係嗱，呢個因為熟啊。 係啦，咁就變咗啦。譬如你好似你會幫你去判斷咗咧呢一個。你判斷一個你熟悉嘅嘢咧，你係容易過判斷一個你唔熟悉嘅嘢。咁而裏面嘅畫面咧，我諗即係就算你唔喺英國，你喺香港其實都已經睇過噶。即係唔係前幾個幾個月嗰啲，係喺80年代你都會見到嗰啲片段。 都咁，但係穿住翻出嚟。 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點解咁即係好，即係咁相似咧？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嚟嘅。 咁 但係其實我覺得電，即係如果你講英國嗰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強項嘅，因為你到今時今日為止咧，都係講嗰個叫做當你電影做景嘅地方，都做係英國，即係英國嘅嗰個工廠，即係電影嘅做成個大佈景嘅工藝咧，到而家係冇人及得佢嘅。你由那個叫2001年太空漫遊做那些太空艙到而家 Interstellar 都是他哋做的，即係一啲好科幻的景，即係完全無中生有，但你將它很具體咁嚟整咗出嚟，俾人感覺到真實嘅咧， 是英國製造到、啊、所以你哋即係所以就算荷里活佢去拍一啲好高質素佢嘅視覺好強嘅嗰啲景咧，佢哋都要走去英國嗰嗰度去做啊，因為佢哋講保留翻一個好好大嘅傳統，就係佢哋做景嘅嗰嗰班人。是完全是未甩過，他們的制度都完全是在代、嗯、所以一講起你說現在的電影都會碰到很多英國的東西，它不單止就是講故事，就是講一個戲，其實我們覺得說戲裡面最好看，它裡面全部有 structure 那些東西、嗯、骨架就是沒有骨架、嗯、戲劇都是需要骨架，啊，樣樣嘢都係 一樣，我頭先 係啊，咁所以咧，你從依樣嘢咧，就再將佢咧，你再一個整理嗰時候咧，啲英國嘅會令到大家咧，因為睇嗰時候都會另眼相看咧，就係佢實在佢留低咗好多好多我哋嘅工藝嘅嗰啲最最精緻嘅一啲咁嘅技術咧，留咗喺度。 譬如好似你講，譬如你講呢個題目，譬如而家仲即係上映緊嘅 Kingsman 咁樣，咁、啊、將 Ian Fleming 嘅諗法去放大，啊、將過往嘅007嘅特務片嘅嘢放大。 呢、 這 個 代化， 呢、這個就 是用一個傳統嘅嗰個 真係題外話咧，就即係 Kingsman 就寫到 Ian Fleming 想拍嗰樣嘢，就佢真係佢心目中想改編成為電影咧，就係咁樣嘅，就唔係以前新拉 七嘅，唔係 新拉拉尼嗰個， 唔係 Connery 嗰啲， 唔係佢最多啦，即係佢有個概念嘅，就所謂叫 Gentleman Spy， 嗯， 紳士特務， 嗯 咁。即係奈何啦， 用翻英國嘅作風咯。 係，唔係佢唔其實唔係想去到新浪流嗰種咁粗狂， 嗯、 即係嗰種係直情係一啲誒喺佢嚟講咧就唔係 upper class 嘅。 唔係，如果講 spy 咧，就有一個英國嘅 spy 咧，而家係拍唔翻㗎啦，就係、是、個 Avengers 啊， 拍唔翻，咁、哦、就係紳士特務咯。 啊，紳士特務 啊，你後來都翻拍咗架 Uma Thurman 啊，佢哋都做過係拍唔翻啊嘛。 嗯 咁啊 ，Thurman 同 Sean Connery 嗰度， 唔係 Sean Connery 有份做 ，Sean Connery 有份做， 係 有份做，講呢、這個即係點控制天氣嗰部啊， 我知 啊，哦嗰、那個唔係嗰度就聖合定嗰度另一部合成 一套 嚇，另一部嚟嘅，嗰、那個你嗰個 Avengers 就即係講嗰個有個。特務的機構係住喺倫敦橋嘅下面嗰度咧，一六十年代的電視片集嚟㗎嘛，係啊，咁佢翻拍你會發覺係拍唔翻嘅， 好古怪喺嗰度拍出嚟， 係啊係啊，合勝咧就 睇多次《醉夢英倫》， 唔係啊，佢係嗰個因為荷里活拍的嘛，但係以前嗰度係英國一個嘅 英國嘅電視片集嚟嘅， 不過唔知道會唔會同成個譬如倫敦好啦，成個英國咧，即係成個歐洲都係我哋叫 Old World 㗎嘛，即係美國就叫 New World 嘛。咁點解有好多好嘅嘢咧，都係 Old World 發生出嚟咧？就算而家 New World 嘅嘢，包括洋酒，其實都 Old World 帶過去嘅嘛。即係其實保存翻啲，即係我哋而家去倫敦都好啦，我哋見到啲舊嘅建築啊，去到嘅譬如去劍橋大學，Oxford 都好啦，我哋見到嗰啲 building 咧，即係覺得成件事咧。好似你肅然起敬、即就算而家港大舊嗰個部分去到都肅然起敬。 哈佛都係抄嘅啫嘛。 去新嘅地方就即刻覺得，咪有一間好似同我中學差唔多樣啫嘛。 我呢個問題就喺即係中國就最大，即你有錢之後咧，原來花好多嘢唔係錢買翻嚟。 呢個問題你問下呢、這個，你見到新嘢同舊嘅嘢，你會覺得抗拒定係接受咧？ 接受， 即你都會中意嘅，即唔關我哋因為老餅呢嘅事。 因為你要創新，你都要知道舊嘅有啲乜嘢喺度先得㗎。 咦、你有前途啊！ 你真係有前途啊！而家唔係好多人會咁樣講嘢， 唔係佢真係聽到我哋咁講先。 五對一啊嘛，所以 嗱阿阿 Ray 或者阿 Jason 都要講一樣嘢，就係啦，呢套片咧就即係好多人都冇。看過知道日上咗紀錄片啦，咁入邊好多 footage 出到噶嘛，咁嗰啲 footage 係咪就咁冚落，定還是仲要再加工啊？ 即係嗰啲歷史嘅 footage 啊！ 哇，呢一個題目咧，其實要捉埋後期嘅人先得啦。咁嗱，我諗簡單嚟講咧，你裏邊見到嘅有超八啦，即係八米尼啦，有十六米尼啦，有當年嘅哇 ，Beta Cam SP， 要咩？即 系话要咩？即系呢个广告公司会知啦。 咁大咩？咁大咩？咁厚， 即系第一代嘅摄录机啦，吓，即系电子摄录机啦。咁另外就去到现今嘅 HD 啦，三五米嚟，譬如你见到嗰个 Muscle Band 嗰、那个。成條沙漠飄紅嗰條咁嘅 MV 啦嚇，咁嗰個用35米嚟拍啦。咁呢一堆嘢之後咧，其實如果要即係首先你揾喺嗰450小時嘅 archive 裏邊要做一個咁嘅故仔 ，which is 係好難嘅。嗱，阿幾圖會知道，嗱一般嘅一般劇本係講緊幾多句對白。 一般的劇本你當是有一千二百幾個鏡頭樣，對白是可多可少的。 嗱咁譬如嗱呢一套戲咧，就譬如三本五十六，我哋大概一千四百句對白，佢哋一千八百九十句對白。 你話呢部 呢部， 但呢部戲長喎，呢部戲 一千嚟一百零六分鐘，一百零六分鐘計埋嗰個 I Have Way 個 concert， 唔計 Abraham， 唔計 Abraham 一千。九百句对白，咁你谂， 咁你 讲讲讲个 俾人听，啲观众听呢部戏有几长先？ 呢部戏咧，戏本身一百十分钟，但系我哋会跟埋大家好留意就系，我哋喺一百一十分钟嘅后边咧，我哋会再加入呢个 Raw Up Hall， 呢个香港版嚟嘅 系嘅十英里。 你讲呢个即系加翻啲即系喺啲字幕有噶嘛？ 系啦，冇错。 五分钟后就会有，但系咧行紧嗰个 行紧有四分钟嘅 credit， 咁但 系我都奇怪，点解冇人走喎？ 系啦。 真係等 冇錯咁樣，各位可以用嗰個時間嚟買汽水啊、買熱狗或者做其他 都冇喎、啊。覺得嗰個我睇嗰場係冇， 你想買都講買嘢啦。 唔係 乖乖，你坐喺度等 我，坐喺度等 我嚟做。因為 Raw Up Hall 唔係一個我哋喺香港好容易去到嘅地方，咁、而嗰個場面其實係即係如果你可以上網撳下 Raw Up Hall 係咩地方，而佢哋可以喺嗰度做一個 似做百老匯歌劇或者再 up。 upscale 啲 嘅，系咪我哋香港和館啊？ 唔係我件事啦， 好好 嗱，簡單嘅香港和館，你可以俾錢去租嘅。Dead is not 俾錢去租， 你幫翻個身份去 到。係啦，啊咁啊變咗係有一個咁嘅，但同埋好緊要咧，就係佢呢個 performance 咧係2010年之後第一次同台演出嘅 performance 嚟咁所以變咗，即係你譬如睇完個紀錄片之後，我諗即係大家未睇佢講，扯呢啲。咪又是那些樂隊的 PR 嘢，準備世界巡迴演出。咁但係你睇到呢一個 Rob Hall 嘅 Q&A 同埋個 performance， 一定會達到你呢個題目。咁而亦都調翻轉講，如果真係我係做 World Tour 嘅 PR 嘅電影，我都唔會攞嚟搞啦。或者大家都唔會坐喺度講咁開心，係嘛？ 同埋呢出電影嘅導演同埋剪接咧，係應記兩三功，我覺得 絕對 嗰四百幾 好難做嘅嘢， 睇翻啲片又揀出嚟邊？ 唔係因為你唔係講緊長短，而係。每一段片咧，裏邊有好多個鏡頭，而每一個鏡頭裏面怎樣接駁翻個故事， 好聰明。 係啊， 所有喺成出主幹電影入邊咧，所有嘅歌咧出十零秒嘅啫。 係啦，冇錯。 你問好翻個路就係 係啊， 呢個啱佢講啦，因為唔係好大嘅啫喎，呢個導演阿 K 呢個女導演咧 ，George Duran fans 咁啊，咁啊幾大啊？佢十四歲嘅時候睇緊 Duran， 係啊，佢唔係好大， 唔好大嘅啫 嘛。除咗佢啲歌短之外咧，佢啲過場啲歌星啊，樂隊都好短， 好短 係 嚇。莫斯會講咩兼咩嘢， 即係叫做點到即止啊！因為我諗大家觀眾未睇之前咧，包括我自己在內咧，你一隻歌哇一分鐘，我當你聰明啲啦，佢哋啲歌五六分鐘，我得到一分鐘搞下搞下咁喊出嚟都冇乜好睇啊！ 咁但係有啲 原來係即係講緊 by the second 嘅 editing，by the second 嘅諗法 ，by the second 好精華，好精華。 唔係你除咗講你本身嗰啲片段之外咧。還有啲 historical 片段咧， 系， 仲要未計嗰啲咧。 啊，咁同埋，所以你睇一個有四分鐘嘅 credit 咧，就是、你會見到其實有幾多嘅 approval 喺裏邊，因為嗰啲片段咧，某程度上都要同唔同嘅地方 要同傾版權 ，BBC 啊， 係啦 ，BBC 啦，嗱，你拍埋場，你邊度攞？呢個邊度攞？呢度邊度攞？咁你淨係見到嗰個 credit 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呢一嚿嘢真係抵咯，即係對於觀眾嚟講真 係 抵。 係啊，對於我嚟講最驚奇嘅咧就係入邊竟然有一隻版本龍一係 YMO 嘅歌嚟。 跟住張國榮都有啊， 佢講嚟先。 嗱，今日傾到開心啊，其實咧就即係到到呢度咧，我哋仲意猶未盡嘅，不過冇辦法啦，就跟住下一首咧有朋友上緊嚟，咁我哋唔好阻住佢做節 目。OK， 好。 咁啊， 多謝曬各位。 未完成之前咧就阿 Ray 又好人。咁咧就有十張門票係嘛？ 係冇錯， 俾多啲都唔得㗎。 唔係門票，換票證， 換票證 嚇， 俾多啲咧就視乎觀眾反應熱唔熱烈。喂，留意你張飛後邊啊有影評啊， 係有影評嘅。咁啊循例都要問下問題啊嘛。 係。 咁啊問咗問題之後咧，即係最快係答咗寫嚟我哋嘅 email 度啊，咁啊唔好 Facebook 度啦，即係 email 度。咁個 email 咧就工作人員會打出嚟㗎啦。就咧、那個問題當然我問啦。就 Spend Up 咧有一個 MV 係嚟香港拍嘅， 咁呢個 MV 或者啲歌嘅名叫咩名咧？咁我以前係講過嘅， 係放過添咧， 放過啲嘅， 我哋 Facebook 都有， 係啊。咁你答中咧就有獎有，即係最先嗰十位咧就有即係換票證。咁今日好多謝曬咁多位嘉賓啦，多謝阿紀圖啦，多謝 Jason 啦，多謝阿迪生啦，多謝阿 Ray 啦，同埋多謝阿 Richie。咁希望咧將來有機會咧向你兩位請教你相關熟悉嘅項目，包括係呢個車 車車最有趣， 好嘛？ 喂，咁依睇睇個 Spender Bali 嘅 Facebook 得唔得？ 得 Spender Bali Movie HK 係 OK Facebook， 大家慢慢欣賞啦。OK， 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 拜拜。